但是路边街角也会随机出现，丝毫不让人觉得它矜持难得。对于杭州本地人而言呢，赏桂的方式实在是太多种了，约上三五好友去桂花厅打牌喝茶吃饭自然是一种形式，但是在家门口随意闻闻花香同样惬意非凡。虽然我们不是杭州本地人，但如果也想有这样一个惬意的方式来深度的游杭州，那也是没问题的。今天呢，小童在节目当中就为大家私人定制了一份秋日赏桂的杭州路线。这个路线呢，包括了九溪、龙井路、茶叶博物馆、三台山、杨梅岭，还有满觉陇路。沿着山间小路徒步，龙井路、九溪十八涧、三台山，走累了就去杨梅岭吃手工桂花糕和梅菜扣肉烤饼，在满觉陇喝一杯桂花拿铁，这个城市的秋日是何等的惬意呢？赶快打起你的行囊，和我一起去杭州深度赏秋日，抓住秋日的小尾巴。九溪号称杭州的小九寨，这里是一个到处弥漫着桂花香气的小山村，漫山遍野的桂花树，还有绿茶园，溪水流声流过山树林，鲜有日照的山里气息，飘过丝丝的木樨香，宋词赞语，情书意远，想来所珍视的便是这份淡泊心了吧。到了九溪，一定要去十八涧。走入九溪的十八涧，就好像是在听一场大自然的交响乐，咚咚的流水声，啾啾的鸟叫声，还有沙沙的下雨声。清爽的山风迎面而来，湿润的空气中飘着桂花的香气。悠悠地走在长长的石板路上，会生出想在这里隐居的想法。等到秋再深一点，还有红叶可以欣赏。李安寺也是深度游杭州必去的地方之一。李安寺深藏在西湖群山，位置在九溪的尽头，极少有人涉足。这里没有像灵隐寺那样人头攒动，这里特别的安静。寺内有几棵老桂花树，时节一到，满院飘香。里面还设有了茶座，消费并不高。坐在法语泉的亭子边，听钟声响彻，喝龙井茶，这是多么难得的一种惬意享受啊。 Let's see, I'm all beguiled. What that smile so warm and tender, the smile that swept me off my feet, and the nearness I remember, the hours that could make me lose a beat. Oh, what about the words you told me? You puzzle me, it makes me sick. Go ahead and fool me, go ahead and do your trick. Go ahead, do your trick. 一首歌曲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要带领大家深度的来畅游一下杭州，在秋日里去感受杭州的那一份独有的心旷神怡，桂花飘香。接下来我要带领大家去往的是杭州的龙井路，那里有大片的茶树，让人心旷神怡。龙井路两边真的是生机满满，就连空气中也弥漫着淡淡的桂花香气，和茶的味道融为一体。路边偶尔会有三三两两骑行或者跑步的路人，一路绿荫蔽日，无论哪个时节，我想龙井路都是神清气爽的吧。如果你是一个茶文化爱好者，那么在杭州还有一个地方是你不能不去的，它就是坐落在龙井路的一片茶园边的中国茶叶博物馆。在去往茶叶博物馆的路上，就能够感受到周围浓浓的茶文化了。沿路有茶庄，随便停下来都能喝上一壶好茶。博物馆非常的简单，人少且安静。作为茶文化博物馆，要的就是这样的氛围。从茶史到茶具再到茶艺，都一一展现，不禁叹道，一片茶叶也有这么多的故事。走到馆内深处，找个安静的亭子，同样你也能在此泡上一壶好茶。 带领大家深度游杭州，我们去的都是小众的景点，人少且景美，甚至很多地方连当地人都鲜有知道。接下来要为大家推荐的这个地方就是如此，它的名字叫做三台山。三台山大多数时候是安静而且清幽的，而北边的乌龟潭甚至连杭州本地人都很少有人知道。秋天一到，枝头上一簇簇的桂花芳香四溢，十分醉人。而这里的秋景呢，潭边层林尽染，更附赠了一场视觉盛宴。红的黄的各种树木的颜色倒映在碧绿的潭水当中，精美至极。若想寻此人少美景，杨梅岭也不妨去上一去，这里人少景幽，可谓山中秘境。杨梅岭极少有游客去，路边零星几棵桂花树却非常的茂盛，比公园的还要扎眼许多。远方茶园和山顶相连氤氲，有着些许仙气一般，让你信步身上，自是得意。而去满觉陇呢，更是一路桂花飘香。满觉陇是一条充满了桂花味道的山路，在这条路上徒步，疲惫会被山下的凉风一卷而空，而伴着路两旁桂花的香气，便是更加的惬意。虽然这里名声一直很大，但团队游客并不来此，所以呢，这里交通并不是很方便。即便是热闹的国庆啊，或者是暑假这样的日子，这里也是依然保持着它独有的清静。而且满觉陇呢，隐于半山，也恰恰成了许多小资民宿和文艺范青年的心头好。串满了各种文艺范的小店，所以在满觉陇势必要在山中小住一下，方能与桂花谈一场优雅的恋爱 了。You step outside for the first time, wind in your hair, smell of the ocean, the air in your lungs, spaces to fill, to put your mark on, create orbit, make your own star.Make your start to shine. The borders, the other side. The brighter side. This is the feeling I've been looking for. size, we're not so small anymore. The universe is waiting on us, connect the dots. All this 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小童带领大家深度地畅游了一下秋日里的杭州。我们去往的都不是平日里熟悉的那些景点，而是小众的、文艺的、优雅的、清新的。既然我们寻求的是这样的一条路线，那么清新的客舍怎能错过？所以就在这龙井之下，九溪之源，桂花千株，沿道而上便隐藏了一家山舍，这家山舍便是接下来我要为大家推荐的民宿。其实呢，它是一间由三幢民居改造而成的民宿，一切顺势而为，简单的白墙黑瓦与周围的住家相互融合，只在外墙用竹子和石头做了一个围栏，自然区隔开了，不用设计，侵占视觉。就这样一家看似普通的民宿，却在每年的桂雨时分引得无数游客慕名而来，只为了睡梦中也能闻到那桂花的香气，一房难求。提起杭州的民宿，基本上没有人不知道山舍的，因为这里的主人对山舍的品质有着超乎普通民宿的要求。老板和老板娘是一对80后的夫妻，他们绝对是很有态度、很有格调的主人。所以在山舍，你可以找到安曼法云那样的低调奢华和返璞归真的纯粹，到处被充满禅意的细竹包围着，仿佛一处世外桃源。山舍对于质朴舒适的方式是有追求的，也体现在每一个客房里。床垫是 King Kyle 定制的，洗漱用品是 Lewin 的，酒店控们一定不会陌生吧。这里的烟箱是英国老牌 Marshall 的，摇滚青年和文艺青年肯定都会爱不释手。而淋浴房当中呢，铺设的是有80多岁高龄的老花砖，据说是老板特意从上海法租界运过来的。这里的每一张桌子、每一个柜子、每一盏灯都布满了岁月的痕迹，咖啡厅内的设计也别有用心，天花板是用旧门窗和皮箱堆砌而成的，部分是老房子原先使用过的，为了装饰还摆放了很多随处可见的绿植，这种循环经济和巧妙的装饰真的是深得人心。 暖暖的吊灯映衬着树叶的脉络，从世界各地搜罗来的形态材质不一致的椅子却深得老板娘的喜爱，她能为你讲述每一个关于他们的故事。各种散发着不同地域风情的美好物件摆放在这里，焕然新生，组合出了别样的山舍味道。一杯桂花拿铁让无数人特意驱车而来，很多人选择在秋日的下午前往山舍，不仅因为它是在满觉陇路上一个恰到好处的歇脚点，而是因为想来这里品上一杯上好的手冲咖啡，尝一碟可口的手做饼干。咖啡厅其实是山舍的一大特色，也吸引着众多的非住客驱车前来。点上几瓣桂花的拿铁是这里的特色，当然也是独有的季节才会拥有的。在这样桂花飘香的时节，不妨来杭州小住。如果说西湖龙井是杭州人对四月人间的赞美诗，那么桂花龙井便是杭州人在秋天最想唱的歌了。山中寻桂子是多么美的一件事情，在桂花飘香的时节来到杭州的深处，去感受这龙井这桂花相遇后的独有味道，好好的和桂花香气来一场完美的邂逅，谈一场优雅的恋爱吧。这就是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不一样的杭州深处，怎么样，是不是你也有一些动心了呢？ 每天在城市的钢筋丛林里走来走去，曾欣喜过，也曾寂寞的忧伤过，曾憧憬过，也孤单的迷茫过。夜色再次来临，音乐已经响起，让心事在这里停留，因为夜晚的声音会发光。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 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 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FM 98.6，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生活是有色彩的，生活是有滋味的。生活是有长度的，让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发现无限的魅力。生活麻辣烫，每天都精彩。 小鸡快跑，小鸡快跑，小鸡快跑！爸爸，为什么小鸡跑得那么快呀？ 因为小鸡再不快跑，麻辣烫就要开播了。 生活麻辣烫，越听越有味儿。 冬天来了，企鹅不怕冷。 还有咱家的汽车也不怕冷，因为有了长城润滑。